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其实作为一个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这种病人啊，他本身真的是非常痛苦。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他对他自己的一些做法呀什么的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好像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哈。其实作为他的家人真的是非常艰难，也是非常痛苦哈。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呢是不受他支配的，你是知道的。所以你是不能去迁就于他。但是你怎么去包容他啊，怎么能又能够去理解他，跟他更好的相处，还能够照顾好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对。 所以呢，上次我们提到有些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呢不睡觉啊，夜里大家都睡觉了他不睡觉。你说像这样的情况呢，弄得大家真的谁都休息不好。 对。 那我们怎么能够让他能够休息好啊，解决这个不睡觉的问题呢？ 对，这个非常重要哈。有一个听众朋友就是这样的，他妈妈啊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他晚上呢就是睡不着觉啊，他不是他不睡觉，是他晚上呢他睡不着觉，然后睡不着觉以后呢他自己就是晚上就会起来以后呢他就去洗手间，然后呢他就看电视，然后呢他就会反复的去就开他家那个门啊，他就会看门锁好了没有，然后他就又去厨房看他那个煤气关好了没有，本身那个煤气是关着的，然后呢他就看看关好了没有，他还会给开，然后呢他还会去看看窗户关好了没有，他就是非常这种好像焦虑的这种情形啊，然后他把这个门开开关上，关上再开开，然后他女儿照顾他嘛，他女儿就实在是晚上休息不好，然后就去雇了一个保姆来照顾他妈妈，然后保姆来了以后，哎呦，保姆说我更睡不好觉，保姆干了3天以后，保姆就辞职不干了，所以这时候他女儿就哎呀，就说我不是不爱我妈妈啊，他说确实我这个真是力不从心，因为他自己白天还要工作嘛，然后后来他给他妈妈换了5任保姆，然后保姆除非他雇2任保姆，就是晚上一班白天一班还可以，如果他雇1班保姆，这个保姆就是说24小时照顾他妈妈的话，保姆都撑不下来。然后最后他就确实没有办法，他说我的经济能力不可以让我能雇就是2班的保姆，他就非常的无奈啊，他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实际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确实是也很难办，但是就是在很难办的情况下，周老师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来做哈，努力的让这个妈妈能休息好，同时呢让我们自己呢也能轻松一点哈。那么我们怎么办？首先呢我就告诉他要改变妈妈睡眠的环境，比如说 你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房间里面门口刚好有个路灯，他家里总是亮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一个睡眠的好的环境，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睡不好。所以你这个时候窗帘要用那种遮光布来把窗帘挡严实了，就是家里是一个暗的然后是一个安静的环境。还有一个就是床一定要舒适，那么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床可能他睡了很多很多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下点功夫给他买一张好一点的床。我们想一想老年人他还有多少年的这个对吧生存期哈，所以让他尽量的生活的舒适一点也是做儿女的一个责任哈，职责也是我们关爱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呢这个时候让这个床舒适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室温也很重要，我们要把室温保持在24度左右。那么家里太冷和太热老人都是睡不好的，而且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患者他的认知力都是下降的，他只是睡不着他就起来会乱折腾，他不会告诉你说女儿呀我家里太冷了或者太热了，因为他真的是他所有的能力包括感知能力他都是下降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如果他晚上睡不好的情况下他白天会睡的，他白天睡的也不是整觉啊，他会分段的去睡，就是过一会儿迷糊了他就睡一觉然后他又起来了，就是跟那个婴儿一样睡的都是小觉。因为我们人生的两头很相像，您看孩子啊就是他夜里是不睡的，但白天他是困了他就睡一觉然后醒了他就玩。其实老年人到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阶段甚至是到老年的阶段跟他孩子的时候是一样的。其实我就给那位听众朋友讲哈，我说现在您照顾您的母亲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说您家里有四个孩子，你有没有想象一下就是母亲在你们四个孩子小的时候你们三岁以内都睡不好觉的时候母亲是怎么把我们带大的。但是母亲从来没有抱怨的对吧。那么倒过来我们在照顾母亲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会想这个问题，哎呀一晚上睡不好好郁闷哈。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来进行解决的啊。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如果因为阿尔茨海默症的人啊他消化功能是下降的，毕竟年老了嘛，而且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呢他吃饭没有顿数，想起来就吃想起来就吃，他消化功能又弱，然后呢他吃的东西呢又不停地往里面吃，然后老年人脾胃又不和，所以这个时候他消化功能是差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给这个患者比如说用我们的百合莲子芡实茯苓这四味中药做成的这个汤药的合剂哈，它就有健脾和胃这样的功能。另外呢它还有养心安神的功能，因为这个莲子啊它是养心是安神的，百合呢它是润肺的，那么这四味中药合起来的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剂呢能起到非常好的健脾和胃养身养心安神的这个功效啊。我就告诉这位听众朋友，我说您可以给母亲试一试。另外他还配了一粒那个转阴子，因为他妈妈还经常咳嗽嘛，整个身体的抵抗力都是下降的，还经常腹泻这种情况啊。我说您试一下，哎，他就用了半年以后啊，果然他妈妈就好多了。他说晚上不是说不起来了，就比以前睡着时间能长一点了。还有，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晚上之所以睡不着觉，是因为他要经常小便，不断的起夜，不断的小便啊，这个跟肾功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用那个分心木，就是核桃里面的那个软木头，分核桃仁的那个啊，十字形的那个软木头，把那个拿出来晾干了，药店里也可以去买啊。然后3到6克，把它打粉。打粉以后冲服，在睡觉之前冲服，这个有非常好的这种让我们小便次数减少，然后让你这个尿等待呀尿滴沥这种情况减少，然后有非常好的助眠的作用。听众朋友也可以试一下。还有像这种酸枣仁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助眠养心安神的这种中药啊，听众朋友都可以试一下，能很好的改善我们的睡眠。当然我说的这个莲子百合芡实茯苓的这一剂的 中药的这么一个复方啊，这个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嗯， 哎，听众朋友可以来试一下。 嗯，所以大家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啊，刚才您提到的这四味中药组成的这个中药的这个合剂哈，也可以呢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 嗯， 因为呢，如果你到这个药房开的话，回来到底怎么吃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嗯， 所以呢，大家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另外呢，我们目前正在举行呢免费的体验活动啊。嗯，我们每天呢，对八点半之后拨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将免费啊体验。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赶快拨打电话啊，来感受这个这个带给您的一些感受啊。好，那我们的电话呢也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嗯，那么对这种晚上休息不好的这种听众朋友啊，可以采取晚上睡觉之前比如说泡泡脚啊。 嗯， 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白天减少睡眠的时间。 嗯， 白天我们可以多带这个听众朋友去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啊，多带自己家里的这个病人啊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他白天累了这种白天睡得少，他晚上自然会睡眠时间长一点。 嗯，是的。当然这方面的一些小办法呀，小妙招啊，这个贺主任还是有很多哈。 嗯， 如果有问题的话，想跟贺主任进行预约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一定要事先啊拨打电话预约。 嗯， 好，我们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啊，他们可能是有一种记忆力不好，甚至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自己家住哪儿啊，他不知道，自己住在哪个城市他也不知道，甚至自己的名字啊、熟人啊等等，他都是认不清的啊。 嗯， 像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了，这个我们有些该 必要的一些治疗啊，这是不可这个避免的。但是作为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能够提高他这方面的能力呢？ 周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就是提高他的认知能力如何来做哈。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吧，周老师，比如说我们俩好几年没见了，突然一下您见到我的时候，您忘了我姓什么了。您就叫不出来我的名字了， 但是我人还是认识， 人认识。但是您不是这种阿尔茨海默病哈，就是说好多年不见忘了。比如这个时候我胸前带一个大牌子，写着贺老师，是不是您一下就知道 啊？对呀、啊，是是， 我是谁了？ 对， 其实我说的这个就叫现实定向治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给这个，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吧，我们可以每人做一个牌子，对吧？比如说我是贺老师，您是周老师，我们每人带着一个牌子。那么我们带着这个牌子走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病人面前，他立马就认出您来了，因为您身上带着那个牌子呢。他就知道了，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啊，他的无论是感觉和知觉还有这种定向认知能力都是下降的。什么是感觉，什么是知觉啊？这是医学上的一个名词。感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放了一杯水，它是热的还是凉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手来摸一下，摸到它是热的就是热的，摸到它是凉的就是凉的。那么这个是怎么知道的？是通过我们皮肤的感觉感知到的，这个叫感觉。那什么叫知觉呢？知觉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放了一杯水，那个水冒着热气，我们没有用手去摸，我们就能判断出来它是热的。这个就叫知觉。就是知觉是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为什么这个病人能看见冒气的水就是热的呢？是因为他原来摸过，甚至是被烫到过，所以他后来这个认知功能就提升了，就提升到只要是看到冒热气的水，他就心里明白这个是热的。但是呢，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无论是感觉还是知觉，他可能都是下降的。首先是感觉下降。什么叫感觉下降？就是他看到冒热气的水了，他不知道是热是冷，只有他伸手去摸一下，他才知道是热还是冷。就是说他的知觉已经下降了。我见到周老师的时候，我就认知能力很差，不知道是周老师，但是周老师挂一个牌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周老师。所以家里的人可以每人做一个牌子，然后跟他一块做游戏，他看着这个牌子，他就能叫上这个人的名字了， 给他一个提示。 慢慢他倒过来，他就下次您不带牌子记住了周老师。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训练，认知的一种训练。那么比如说今天几号，很容易不被记得住的。周老师，我们不上班的人根本不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是星期几。况且对于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让他张嘴就能说出来今年是哪年哪月哪日，真的不容易。那么我们可以给他的那个桌子上放一个那个日历，对吧？翻页的，每天翻一页，帮助他翻页，他看着那个日历，他就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甚至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对吧？这都有利于这个患者吧认知能力的这种提升。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心。有的那个老年人他就不会看表，不知道几点，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表嘛，做一个钟嘛，然后放上表针嘛，然后让这个老年人他自己动手来拨蜡嘛，告诉他12点了，然后老人就把这个时针跟这个分针都放到12那个地方，这不就是12点吗？既是游戏，又能提升他的这种认知的能力， 甚至就是像对待小孩一样来对待他。 周老师，您说的这个就是说到关键点了。因为您看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不知道水是热还是凉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会说烫啊，反复的告诉我们烫啊，不能摸啊，冒气的水您就要离它远一点啊，不能摸。但是我们的妈妈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耐心了。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待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患者啊，赵老师，您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点子上，就是您怎么对待您那个3岁甚至是3岁以内的孩子， 您就怎么对待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 嗯， 但是真的比较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待孩子的时候会很高兴的说宝宝叫妈妈，很高兴的说，但是对待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人，我们就会心里很烦，不会用一种愉悦的情绪来告诉他啊，不会就是说的是妈妈你叫我呀，我是谁谁谁，就肯定大部分的、 这个就是跟这个本人的认知有一定关系。比如说小孩的时候，从大人呢他心理上就有一种暗示，说他就是不懂，他小的时候就是不懂，我要去教他，他做出了什么事情都是正常的啊。但是作为大人来讲，就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他怎么就不知道呢？ 对， 所以心里就有点急。 哎，他心里，而且他认为，对这个女儿认为，您是我妈妈，您所有的能力都是要强于我的。 嗯， 但是您要知道，现在您的妈妈已经退化成当年您三岁以内的那个智力和能力了，所以倒过来，现在不是她是您妈妈，是您自己要以一个母亲的角色来呵护您现在的已经退化了的一个妈妈。 没错，要学会这种角色的转换， 转换心理角色的转换、 嗯、 您不能认为是妈妈就一定在各方面永远强于您。 嗯，其实呢，作为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病人哈，还是那句话，在积极治疗的同时，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作为家人周边的人，我们如何用自己的一些办法哈，加强他的这种认知度啊，改变他的这个现有的程度哈。其实，在养生方面哈，咱们也可以给一些建议，是吧？ 对，我刚才其实说的这些办法，就是心理学的治疗办法，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情感支持的验证疗法，还有我今天谈到的这个认知能力的这个提升的方法，这都是心理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呢，要优于药物的治疗。还有一个，中医其实认为呀，阿尔茨海默病是因为肾功能不足，它跟西医的认识方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肾功能不足呢？他认为脑是髓之海，就是说骨髓集中的地方，脊柱里面的骨髓集中的地方是大脑来集中的，就是大脑里面呢全是骨髓的成分。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肾功能不足的时候，你的骨髓里面的这个髓要少，髓少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的这个髓海里面的这个物质的量就要少，所以你这个时候脑功能就要不足。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睡眠，为什么老人的睡眠质量会差，就是因为脑功能的下降。为什么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症的人认知能力要差，包括情感的，无论是淡漠也好，还有这种攻击行为也好，也是脑功能的下降，所以他认为都是肾功能的不足。那么我们给老年人适当的补充一些像这个残花虫草，它实际是用残花虫草里面的这种蛋白质来进行对肾功能的一个补充的。那么对肾功能的这种补充，中医讲肾功能足了以后，这种骨髓里面的这种髓吧，就量物质基础就丰富了。那么这个物质基础丰富以后，脑的物质基础就有了，所以脑功能就丰富了。那么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无论是认知能力、情感的这种正确的表达吧，还有他的这种睡眠质量，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提升的作用。 对，刚才您提到缠花虫草啊， 对， 这也是跟这个冬虫夏草甚至比它还要有名的啊，一种中药， 对，补肾的， 补肾的。所以大家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您想免费体验的话呢，赶快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将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啊。所以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8886-4427。另外呢，我们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有一个5天3夜的红色之旅，就是到延安去啊。确实呢，这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圣地哈、就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所以很多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特别想去 看一看。 那么这回呢机会来了，但是我们只有40个名额，所以呢咱们是额满为止，如果你想去的话赶快来报名参加了。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